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北京城市副中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解读发布会上提出，十四五时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将以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为统领，倡导绿色生活风尚，沿河沿绿沿路建设慢行系统，打造自行车友好型城市。而通州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城市副中心里通过自行车骑行会友，行走在绿树如茵的副中心各条自行车道路上。我们就邀请这些骑行在运河河畔的朋友们做客直播间，带您感受副中心的其乐无穷。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北京市通州区骑游协会的秘书长黄其平。黄秘书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还有来自通州区骑游协会的理事郭冉冉。冉冉好。 你好主持人，然后大家听众好。 好，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刚才我们就提出了前不久北京城市副中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的远景目标纲要解读发布会上提出，说北京城市副中心呢要打造自行车友好型的城市。您二位呢是一直热衷于这个副中心骑行的这个公益组织的一员哈。听到这个消息你们是什么感受呢？ 这样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吧。我是特别的激动，也非常的兴奋，然后当机立断呢就狠心剁手买了一辆那个德国鸟的自行车。 之前不是已经有了吗？你们不是应该也是这个组织了吗？装备已经有了吗？ 对，然后 以前山地车，现在升级了。 现在升级了，因为我现在因为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嘛，然后现在是4+2的形式。起初开始的时候，我们简单的就是想为了通勤，但是因为我家本来就是在运河畔嘛，所以大家一看骑游活动呢，大家都在那块儿去组织活动啊，骑行啊，我就跟那儿继续参与，所以呢升级一下自己的这个装备。 冉冉骑车多长时间？就是当然就是说只骑行啊，参与这个运动啊，如果只骑车的话估计每个人从小都骑过是吧？ 对，但是那个参与这个骑游活动呢，我还算是一个初级爱好者。也是刚刚在去年。目前那个也就是骑行的那个骑程不是很长，在咱们北京城区这块利用工作通勤的时间，然后这个不忙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车停在停车场，然后骑自行车周边溜达溜达。 来，黄秘书长听到这个消息您是什么感受呢？ 这样我们这个郭冉冉同学呢是个小白啊，对于我们的骑友们来说啊，骑行圈里边我们的进阶是这样的，首先是小白，像他这样就是小白啊，他买那个车呢，并不是我们意义上的运动型自行车啊，它是为了通勤用的，小，放在后备箱里便于方便，虽然很贵啊，但是我们不推荐。然后接下来升级就是成为大侠，大侠啊，那就是简称大侠，网络用语大侠。然后最高端呢就是大神，再往上就是 Pro， 是这样一个进阶链。或者说鄙视链。 黄秘书长，您骑行多长？您就是参加这个运动？ 我骑行，我年头多了。我买的第一辆车是2008年，就是咱们奥运那一年。那一年我查出来糖尿病。后来我就也是买了辆迪卡侬最贵的自行车，那时候也不懂嘛。然后就想通过骑自行车来运动，因为以前确实不怎么运动，才会得着这种慢性病。但是几年没什么长进。然后真正的入门吧，应该是2014年。 为什么呢？ 2014年的时候 找到组织了吗？ 2014年的时候，我观摩并且参与了一场最高水平的自行车赛事，最高水平叫做国际自联 UCI 这个组织， 他在国内的赛事呢，大概就咱们都可能听，我不知道您听说没听说啊，几项环赛，最有名的是环湖赛、环青岛湖、环岛赛、环海南岛，这些环赛，自行车环赛。国际上呢，那个大的环赛，环法、环西、环意，这都是大的。 您就看完这个比赛之后，突然 我参加的是对环中国自行车赛啊，然后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跟着这个赛事，去了六个省啊，然后最美的这些风景里边的路，都跟着走了一遍。 那看来之前您就已经是在这个运动上花费了很多时间，不然也不能够有这个底气儿来参加这项运动呀。 那在这个运动里，我是就第一项活动里我是志愿者， 哦， 然后从那之后就彻彻底底的算入门了，对自行车的很多技术啊，这个车选型啊等等就都懂了。 二位也都是住在这个通州，那平时就是说如果训练啊什么之类的，就是骑的话也都是在通州比较多吗？还是会去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呢？ 去的地方可多了。 跟我说 可能这个郭总这块以通州和北京这个四九城居多，那么我是应该京津冀，珠三角，很多地方嘛都骑过。我的通勤是300公里，北京到秦皇岛，以前一个月一次。 那然后怎么去呢？ 骑自行车啊。 真的？真的吗？ 真的？ 他是通勤的。对， 是每天吗？ 每月。 每天。不是您这通勤让我有点懵啊。 就相当于是通勤，对，我的通勤距离就是， 这三百公里，您这得骑多久呀？ 我的骑行标准是20小时。但是真正的那些参赛的 pro 们，他们的时间是8小时。 那您这20小时是不是得分成2天呀？ 没有，就一天嘛，就当天。 一口气骑20小时啊？ 啊，对，一共300公里，20小时才和1小时15公里，就算上 不是 中间的那个。 骑20个小时自行车之后下来还能走路吗？ 啊，所以选车很重要，一定要选一个这个车架的几何适合你长时间骑乘的这样一个车。 好专业了。 真的是，那我们来说一说吧，通州区骑游协会，您二位的这个组织哈，是北京市第一家在民政局注册的自行车骑行旅游类的社会团体，这是哪一年成立的呢？ 2008年就成立了，历史还是比较悠远。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组织呢？ 我们当时这个协会啊，就是为了大运河申遗而生的，因为开始大运河申遗的时候，我们的会长古建华是一个文化爱好者，本身他也是个就是教育工作者出身，所以对大运河申遗特别热衷，当年呢就是要组织艺术家、书画家，还有一些大运河爱好者、大运河的这个文旅专家，沿着大运河考察，以骑行的方式去考察大运河，所以呢就注册这么一个协会， 那现在呢？现在是就是还有这种骑行考察吗？还是以这个就是在通州区你们这些骑行爱好者在一起组织这种活动居多呢？ 这个是我们的传统项目啊，就是，我曾经参与或者就是接触过的，大概是从2012年、2013年，连续2年都是继续走大运河，从通州运河源头发车，一个月的时间骑到杭州，20多天骑到杭州，这是我们的传统保留项目。现在这个我们已经升级为走读大运河这个品牌，每年烟花三月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人带着大家骑大运河一直到杭州。 这得骑多久啊？ 我们的标准骑行时间是10天。 10天时间。 对，10天到14天嘛，就到2周这样。 啊， 每天控制在100到150公里。这样是观景，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骑行两不误。 冉冉骑过这段吗？ 我没有，因为我 是 初级，对，所以我只是在这个运河，在通州这块儿， 对，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通州人，然后经过这个十几年的奋斗，我在那个运河畔买的房子，所以说呢，而且运河公园这块非常适合，它这个坡道都已经新修的嘛， 是， 非常适合骑游，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参加这个，我感觉就是宣传他的文化，就相当于宣传自己的家一样，宣传自我，很兴奋。 我们都是运河土著，通州土著。 然后我跟、那 个、整个北京城都是大运河上飘来的呀。 对， 哎，这句话啊，不完全考证，还应该就是我们的老会长古建华提出的。 对， 当时他和通州区的这个文史专家周良老先生合著过一本书，就是叫《飘来的大运河》。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啊，这本书。所以呢，应该是据我能查到的最早提出这个北京城市大运河上飘来的这个创新的又很文艺的这个论点的人。 黄老师，他有一个名字叫那个黄老七，但实际上他是我老师。我们那个没想到 骑是骑车的骑是吧？ 对对对、 啊、 然后我没想到我们那个十几年的这个师生情分，在这个骑游这个领域里边又重新结缘、 啊。 我依然是他的学生。 啊，真的是您是他的学生是吗？ 对，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十年前了吧？ 啊，这是 哎，不止十年前了， 是 至少十几年 ， 十几年。 工作上的老师是吗？ 对，工作上的老师， 我也是人生的一个启蒙老师。 这个匹兹堡钢人说，差不多天天骑吧。北京五号线呢，在微信平台上，在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聊天室说，天天骑共享单车啊，绿色出行我最棒了，哇，好赞呐、啊！用户5846说，单双号限行的时候，下班回家中七站地，实在走不动，扫了一辆共享单车骑回家，发现十多年没骑车，居然要适应好久才能习惯。话说这单双号限行也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呀，然后用户7758说，我昨天还骑自行车出来的呢，绿色出行棒棒的。北京五号线说这个要有自行车的专用道比较好，平时骑车通行的话，这个社会道路分道行驶就可以了。真要是进阶到自行车爱好者的话，最好还是在封闭式的专用车道安全一些。还有一个提示，就是小白们要骑行需要看路书，注意路线中的难点和路况，记住一点儿。说这个骑行的初衷是健康，这位朋友说的特别好、啊、 对对 对， 健康加快乐是每个人的诉求。 嗯，然后这个 Y 这位网友说，他说上周六我骑着我的自行车在公园里溜达了一大圈，真的是好舒坦呢。哇，朋友们骑车的不少呢。用户5434说，自行车我已经有7-8年不骑了，在职的时候曾一度骑车上下班，往返区间是西五环路卢谷桥东到月坛大概15公里、 哦、 说然后是卢谷桥东到马关营大概10公里，先后丢了3辆自行车、 嗯、这是比较合适的通行距离。对，买车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买那个不爱丢的车。 是啊， 那我那个 你那个 小鸟就要小心了， 还是在后备箱里放的比较安全。 现在好多朋友就是都很喜欢这种骑行哈。哎，通州骑游协会现在有多少会员了？你们 我们现在的会员是有两类啊，一类是交钱的、 嗯、 就是交会费的注册会员是233人， 嗯， 然后普通会员就是比如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粉丝或者活动中报名的， 嗯， 或者只填了个表加入协会的，这样的1644人。 嗯， 今天呢就有3个新进来的。 嗯， 我看一下啊， 嗯， 景山前街4号，这是一位33岁的先生，哎呦，他可能是个 pro， 他已经骑了5364公里了。 哦，你们还要求写上骑了多长时间？ 不，这是他的记载是这样。第二位，这是 be simple 啊，这个英文什么意思 ？be simple， 举个例子。然后他的28岁，骑了37.01公里，这是看来是刚开始骑行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叫乐骑2016，43岁的先生。他骑了607.56公里， 看来男性、 啊、那这几个人我就今天同意了啊，今天是在节目中入会的。如果还有入会的，那么就是可以下载手机 APP， 叫做行者骑行， 嗯， 甭管是苹果系统还有安卓系统都有这个 APP、 嗯、 下来之后然后加入您的主力俱乐部，加入主俱乐部叫北京市通州区骑游协会。 嗯 啊，我们协会这月的排名很惨啊，现在已经跌到北京市的月度排名第19位了。最好的我们的最好成绩是8位。啊， 这个排名是根据你们组织的活动什么来排吗？还是什么？ 不是，是根据我们这些人骑行的 距离 啊，折成热度。因为距离， 哎，你们这就是骑行的时候都要打开一个记录，就是要上传这个是吧？ 对啊， 哦、 这样呢可以看到你的骑行记录， 嗯， 分析你的骑行数据啊，有利于更加进步，并且呢，它有社交功能，可以看到、 嗯、 互相可以看到对方在什么位置， 嗯， 啊，可以偶遇一下嘛， 也蛮有意思的。 大家互动性比较强，对 吧？大家加入这样的一个，比如说通州汽油协会，加入这样的一个协会，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希望能够朋友们一起来玩，一起出来玩。所以呢，我看到你们也是组织了大家的这个探访京通铁路遗存，还有少年行大运河，走进张家湾体验非遗，参观大运河翰林民俗博物馆等等，很丰富多彩的活动是吗？ 对 对， 你们是有定期和不定期的是吗？ 我们的活动基本上是在每年的骑行高峰吧，大概从四月份开始，一直到十一月份。 那这就快开始了。 每年七个月，对啊，每年有七个月的时间可以大家很愉快的骑行。当然，我个人是在三九天也骑行的。 嗯。 然后呢，这个几个月呢，我们在基本在每个周末吧。 嗯。 隔周就是我们的组织能力可能就隔周组织一次稍微有点规模的活动，就是每月组织两次活动。 比如说最近组织的活动都是骑哪儿呢？ 最近组织的活动我们都是骑通州张家湾漕运古镇张家湾，我特别希望大家赶紧来张家湾，因为很快就要开发成景区了，开发成景区之后可能就要收费了所以现在来了就是赚到 就比如说在张家湾，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你们是骑多长时间，大概多少公里啊？因为朋友们也得琢磨一下自己到底能不能跟上你们的这个节奏。 哦，如果骑张家湾的话，我们是一种骑游的性质，更多的是玩、看、体验，了解这个传统文化。 嗯， 总距离20公里吧， 嗯， 20公里，对，就也就20公里这样子。 哦， 是从新修的张家湾公园，开始，然后骑到张家湾博物馆，结束。 这个大概骑多长时间呢？ 骑一天啊。 骑一天哈。 对啊，中午在张家湾这个古村，张家湾村子里边的，当地有特色的酒店吃饭。 20公里要骑一天吗？ 因为一步一景嘛，从就是张家湾的森林，张家湾公园，是一个新修的公园啊，现在还自行车可以进，我估计大概率可能正式开放之后，自行车就又不让进了，所以现在大家赶紧来，张家湾公园出来， 是不是走走停停这种， 对， 就是讲古城故事，了解历史故事。 张家湾公园出来就是，李二四古迹。百度地图大家可以搜搜李二四古迹这几个字，就可以到达一个庙前，以前叫庙，以前这个庙就叫李二四，姓李的李，一二三四的二，然后寺庙的寺不是一二三四的四。 我之前没有参加这个骑游活动之前，我作为一个通州人自己还是觉得比较不好意思啊。 你说第一次跟我们骑那个张家湾古城是什么体验？通州人竟然没去过张家湾古城， 对 呀、 我真的是很愧疚的。我觉得啊、身为通州人，原来那个我们通州本地也是有很多的古迹，然后了解历史。哎呀，我当时很震撼呀、我们这些地方是开车四轮看不到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种想法，以后一定要多参加这种活动。 你是跟了一次这个骑游这个张家湾是吧？ 对 啊。 然后这样呢，既我们健康骑行啊，然后又丰富了自己的知识。所以说我特别喜欢这种。 20公里骑下来你觉得累吗？ 刚刚开始会觉得累，因为他们不像自己骑车这种速度，是咱们自己可以走走停停啊，骑行，大家都在一起，然后我又是个小白，追着他们的话会比较辛苦，但是适应过程过下来以后，半天过下来以后，追上他们那种速度，飞快的那种骑，当时脑子就很空了，然后什么都不想，很快乐，很开心，特别飞放的那种感觉。 那就跟着你们这种骑行的话，实际上是要有这种专业的这种骑行的车才行，才能跟得上，是吧？ 也不是啊， 我那个小鸟也跟得上他们呀。 他那车就不是很专业，虽然很贵 啊。 骑这个共享单车的也有很多，我们的开放活动里边，因为通州是个一马平川的平原，而且这些骑行道呢，都是就基本上依河依水而建，所以骑起来呢，什么车只要你体力够，都能追得上啊，时速平均时速就是20这样子， 就关键是要追上，听你们这个懂的人讲解呀，要不然 我们会在下一个景点等他们， 会等的是吗？ 他们会等的， 这是公益的活动是吗？ 公益的活动 哦， 我们的活动 这就是刚才您说的，在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报名参加是吗？ 对对对， 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我们的正式活动都在微信公众号上报名 啊， 一些小众活动呢都在我们那个行者 APP 的手机软件上报名 啊。你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 叫骑游通州， 骑游通州，骑是骑车的 骑， 游览的游，骑游通州哈， 骑游通州， 大家就可以来报名参加。 您也可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基本上是我从2015年开始加入骑游协会，我编辑的这个公众号里边呢，原创文章基本都是我写的啊，虽然我特别懒得写，北京的话叫做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然后说可以，我说一个钟头不带重样的，但是让我写，哎呀，就比较头疼了。 让您骑没问题， 让我骑个没问题， 写的还是很有意思的，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好，那么这个通州有哪些地方这个骑行会比较有意思？另外骑车要注意些什么？一会儿我们请二位来跟大家接着说。 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解读发布会上提出，十四五时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将以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为统领，倡导绿色生活风尚，沿河沿绿沿路建设慢行系统，打造自行车友好型城市。而通州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城市副中心里通过自行车骑行会友，行走在绿树如茵的副中心各条自行车道上。我们就邀请这些骑行在运河河畔的朋友做客直播间，带您感受副中心的其乐无穷。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市通州区骑游协会的秘书长黄其明，还有北京市通州区骑游协会理事郭冉冉。根据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消息，结合北京城市副中心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专项实施方案，以保障自行车步行路权为核心，全面提升慢行系统品质，依托干线绿道建设自行车专用道，完成20公里慢行系统建设，打造慢行系统示范区。骑行是一种健康自然的运动旅游方式，能充分享受旅行过程之美。一辆单车，一个背包即可出行，环保又简单。在不断遇到的困难中体验挑战，在旅途的终点体验成功。而骑行对于提高健康生活的品质也是有很多的好处。好，那么我们接着来聊哈，咱们的这个骑行。用户4438说了，说我很早上小学的时候就学会骑自行车了，但是骑行的频次却很少，主要是胆儿比较小，在路面交通复杂的情况下心里就发慌，至今有20多年不骑车了。然后这个宋艳君说了，说这个疫情这段时间啊，骑车上下班我有1年多了，天气可以的话我就骑，骑车上下班身体特别的健康。然后木卯金队说，我现在每天上下班都骑自行车，不是电动车哦，单程8.7公里，一来一回就是17-18公里了，还说我真棒。您确实挺 棒 的， 太 棒 了， 真的。我觉得 这个挺棒， 17-18公里每天都这么骑的话，这个体型一定棒棒的。 是这个就是想叫颜值升级最快的办法。昨天就是女神节，我都没跟他们说过。骑行，买身骑行服。 哦， 骑行服一穿， 嗯， 墨镜一戴， 嗯， 头盔戴，马上 英姿飒爽， 至少升3分。 哎，真的是。然后这个用户0800FG 说，我5公里以内都腿着，20公里以内骑自行车，20公里以上坐公交，绝对的绿色出行。您看这 太好了。今年呢，每年的9月22号是咱们国家的绿色出行宣传日。 嗯， 是由现在由国家住建部来负责主持这项活动。 嗯， 去年的9月22号呢，是住建部的黄燕副部长啊，跟你同名同姓。 对，他原来是咱们北京规划委的。 对， 我还跟他做过一把手访谈。 是吧？啊， 太巧了，太巧了。 我就是给他领旗。我带着他从那个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后门，然后骑到大石栏，直到大石栏的不能骑自行车了，下来汽车不行， 汽是放 弃 的 汽，放弃自行车不行。其实市里边很多地方，比如3环2环，这个自行车道辅路上的自行车道都是双向的，这样呢就不用过马路了，汽车不用随着这个 要，因为过主路还是很麻烦的。 对， 要过主路现在啊是一个很麻，过路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也希望通州能真真切切的把这个 这个慢行系统建起来。 对，通州这两年应该说这个慢行系统建设也是在逐步的推进当中。其实通州刚才说了，除了这个慢行系统建设实际上是在这个通州的城区里头，实际上通州还有很多适合骑行的线路。而且呢，因为你们是这个通州骑游协会嘛， 对， 而我听说你们也挑选了很多适合骑行的在通州的这个线路。刚才您说了移步换景，移是移动的移哈， 对， 就是每移动几步就能够有这个不同的景儿，而且还体现了通州浓厚的历史文化特色。我听说你们是编写了一本叫《北京城市副中心骑游攻略》的书是吗？给大家推荐吗？ 骑游攻略这个书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印出来，大部分内容都在微信公众号里边，但是我们把这些内容浓缩了成一副扑克牌，叫副中心骑游攻略扑克牌啊，这样呢还有少量库存，有需要的朋友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领。 哦，太好了。那您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通州有哪几条比较经典的骑游线路呢？ 通州刚才说了，通州的这个绿道建设啊，虽然城区的慢行系统这个进展不是特别近我们的意义、啊、 到今年年底嘛，不是 对不是特别近我们的意义、嗯、我们需要的这个自行车系统呢是什么样的，可以看海淀看看。 嗯， 海淀所有的路口都有一个自行车的脚踏板。 嗯 啊，就是你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不用下车， 嗯 啊，脚踩的踏板就可以了， 嗯 啊，这是海淀的特色。然后外地，所有的路口自行车道的路口都有遮阳棚， 嗯 啊，这样呢，等红灯的时候，夏天不用挨晒，不用暴晒， 嗯， 就这两点，我觉得通州的这个慢行系统应该是 应该借鉴 啊、 嗯、 啊，我不知道他们这个系统是谁规划设计的， 嗯， 应该听听我们骑友的意见， 嗯， 刚才说的那个黄燕部长是北京规划出身，现在北京规划院呢就有一个这个自行车慢行系统的设计团队， 嗯， 我们一直保持着特别好的联系。北京第一条自行车专用路就是回龙观那条回天地区那条路、 嗯、 是一条自行车专用路啊，就是他们设计的， 嗯， 效果还很好。现在呢正在设计第二条路，就是从回天一直延长到中心城区、 嗯、 到西直门、 哦、 全程高速、 嗯、 全程高架、 嗯、 全程是自行车专属 哦，有全程的自行车专用道、这个好赞、 正在规划中，大家也都盼望赶紧建得。 是， 然后从中心城区到通州的、 嗯、 通惠河自行车专用路也是正在规划中、 嗯、 哎呀太期待了， 这个还真的是很让人期待。 对， 所以现在从中心城区到通州适合骑行的路， 嗯， 至少有三条， 嗯， 一条呢是从朝阳门出发的， 嗯， 就是以前这个明清时期的御道， 嗯， 啊，就是通州御道， 嗯， 通州八大桥现在还有个御道碑，这条御道一直到通州城里边，可以沿着这条路骑， 嗯， 半路上呢有御道碑，就在定福庄一带有御道碑、 嗯、 啊，广元后门， 这个是走的是朝阳北路是吧？ 走的是朝阳路 啊， 朝阳门出发的向东、 哦、 这条路， 嗯， 然后从八里桥过桥到通州， 嗯，这个大概多长距离呢？ 大概20多公里嘛，到、 嗯、 中心城区到通州的距离就是20公里， 嗯， 然后中间有一个通州界碑，在东五环出去一点点，大黄庄那个地界、 嗯、 有个通州界这个碑， 嗯。 大家可以在那打卡，从那就进入通州了。但是现在不是现在的通州啊，是当时的通州。 这是其中的一条路。 对，然后第二条路就是沿通惠河，这是漕运古道了。 嗯 啊，通惠河咱们节目里之前也说很多遍。 嗯， 这个解决了大运河，中国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就是郭守敬修的这条通惠河。 嗯， 把粮食能从通州一直沿河运到了北京城里边。 嗯 啊，到积水滩。现在通惠河呢两边都有路，就是这个河堤嘛、 嗯、 都有路， 河堤上是吗？ 堤下也有路，就是仅临水。 您是指就沿着河边走，不是沿着这个京通快速？ 对，从 发 电台后门出去啊， 不是京通快速是吧？ 不是不是、 哦、 啊， 堤下也有路， 对，走过庆丰闸、 哦、 然后一直往东、 嗯、 比如四惠一个堵点吧、 嗯、 但是它这个路是从桥下面走的、 哦、 啊，紧贴着紧邻水面， 嗯， 骑车也可以，步行也可以， 嗯 啊，这个路很舒适， 嗯， 而且呢，现在通惠河上唯一的一个，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就是漕运上面的古迹，啊，就叫做平津闸， 嗯， 就在高碑店水库，闸边上有龙王庙， 嗯 啊等等， 那是一个景点， 哎，还有郭守敬的一个雕像， 是 啊， 嗯。 这是第二条。 嗯， 第三条呢，就是沿着萧太后和凉水河这条路，应该准确说沿着凉水河。 哦、 凉水河呢是现在发源于 在东北边那边了哈。 哎，不是东北，对，应该是东南，就是南城的朋友们 啊 啊、可以从大红门 啊 啊、大红门出去就是这条河了。 嗯， 丰台区已经建得特别漂亮了， 哦、对， 一直到亦庄、 嗯， 然后过了亦庄就是通州地界了。 嗯， 啊，那边现在亦庄把通州的刺渠现在基本上算吞并状态了。 嗯， 然后那个以前有一个灌溉渠，现在他们给扩大了，叫做通明湖公园，特别漂亮，修得特别漂亮。尤其从高处看， 嗯、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感觉到就是震撼。哎，我说亦庄能规划出这么漂亮的一个湖，就是利用以前的这个，就是那种叫什么？ 这几年城市 黑臭水体，现在 飞速发展， 非常好看的。 是您刚才 沿着这三条路就到通州了。 这三条路是从城里到通州， 城里到通州、 啊。 对，到了通州之后， 对，在通州之后，您再给我们介绍，因为毕竟从这儿骑过去这么长的距离， 嗯、 可能 先要吃东西吧。先到通州先要吃东西啊！以前咱们介绍过通州三宝，里边两宝都是吃的。 嗯、 然后我们现在推的通州新三宝。 嗯， 我写了一个歌，以后有机会可以给大家听。 嗯， 然后里边说了通州三宝之前呢，就是运河绿道，通州一定要骑的。刚才我们这个 APP 里也有运河绿道的排名， 嗯、 个人排名。 嗯 啊， 运河绿道的排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运河绿道就是用行者 APP 手机软件之后， 嗯， 你在运河绿道上骑， 就是沿着那个运河绿道是吧？ 啊，应该啊，准确的起止点啊， 嗯， 应该是南边，就是东南方向呢，到大运河森林公园的南门 啊、 哦、啊，然后北端呢是在陆阳桥下， 嗯， 就是相当于副中心，去往副中心办公区的那条运河东大街。有一个桥。 哎，要是那样的话，就是到了我家门口了。我一般骑行的话，都是从我们家的那个有一个六号线的地铁， 嗯， 它是北运河系嘛。 城区，我说的这个是算是 哦 休闲绿道。 休闲绿道， 因为朋友们更想知道，在这个通州，如果是比如说周末想专门花一点时间去骑行的话，在通州，哎，能绕哪些有景的地方？因为毕竟您刚才说的这个从城里骑到通州，这个是要从这个 很好 路上走的，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 这个也是很好的体验。我说的这条路都是相对来说安全的啊。 就是比如在通州，您给我们推荐几条。 到了通州，到了通州就更方便了。 嗯， 我们这个就通州的滨水绿道啊， 嗯， 现在是国家级的休闲绿道， 嗯， 一共208公里，现在估计已经建设的差不多了， 嗯， 并且呢，北京市这几年对通州的投资，骑行这块的投资也很大， 嗯， 从2016年开始，在通州建了12个骑游驿站，就是方便骑友们， 嗯， 骑行的， 嗯、是就在沿着大运河边吗？ 这12个驿站就是沿着运河、大运河还有潮白河，这一个环线60公里， 嗯， 在这60个环线上面有12个驿站。 这个驿站是有什么用呢？ 这些驿站可以玩啊， 休 息是吧？ 可以玩啊，可以休闲呀、 啊 啊，可以吃东西啊、 嗯， 啊，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啊， 嗯， 啊，驿站还有自行车，单人的、双人的， 哦、 啊，可以。如果刚才我说这三条路，你要觉得从中心城区骑到通州二十公里还是很吃力的话。 啊， 那么你可以4+2到这些驿站都有停车场。 什么叫4+2啊？ 4+2就是 我这个类型。 现在就在4+2。 我这个类型，刚开始通勤的时候就4+2嘛，就是我的汽车后面背着自行车。 哦，就等于 四个轮背着两个轮 ，叫4+2是吧？ 对。同理，我们还可以，通州还有，刚才您曾经说过，就是通州火车哈、啊， 嗯， 啊这个事儿，通州有两个火车站， 嗯， 三个火车站。一个是乔庄站，就是现在副中心线走这个终点站叫乔庄，然后还有一个是通州站， 嗯， 以前的就老通州人说叫通州南站，然后还有一个通州西站， 嗯， 通州西站发通州西站的市郊列车，现在到密云，完了通州站呢发副中心线到中心城区，北京站和北京西站，那么你还可以把自行车放到火车上面，这个真的就叫 N+2 了， 嗯， 轱辘太多数不过来， 这个就得看就是。不同的这个列车它会有不同的要求，有的是可以带自行车的，有的不一定可以，这个要事先问好。 这个是好多年前就我们的骑友们就特地跟我反映说， 嗯， 自行车不让上火车，自行车不让上火车，我就特地体验了很多次， 我最远的 可以上是吗？ 从北京西站上车， 嗯， 我到了湖南的一个叫石门县的地方，然后从那儿开始骑，一直骑湖南一个常德，骑了常德一个地级市，然后从常德又上火车坐到广州，然后从广州下来骑珠三角。完了到香港澳门。 那您是走托运了是吧？ 不不不，我就拎着自行车啊。 啊，您那是折能折叠的吗？ 装包不是，我那个是 也不能折叠。 我那是就是标准的公路车。 哦， 那我的小鸟就相当于更可以上火车了。哦，太棒了。 我觉得需要事先问一下。 火车有 火它不同的 火车有火车的规定嘛。 对， 要求的。 它每件行李长宽高加起来不超过1.6米。 对。 但是没限制行李数。 嗯， 我就是把车轱辘装在一个包里面。 短途的列车可能有不同的要求，这个还需要来查证一下。 对对对， 好吧。 骑行是一种健康自然的运动旅游方式，能充分享受旅行过程之美。一辆单车，一个背包即可出行，环保又简单。在不断遇到的困难中体验挑战，在旅途的终点体验成功。而骑行对于提高健康生活的品质也是有很多的好处。 这个路上平安的朋友就说现在的这个很多路段还是不太利于骑行，自行车道会被汽车占领，所以希望这个也更多的来把这个环路于自行车，环路于那些走路的朋友们哈。用户7789说了，从自行车丢了之后我就再没骑过自行车了，有将近10年了，现在健身就是上公园走走，上健身房。栾飞凤舞还说，他说我每天骑共享单车90分钟左右，坚持了3个月了，如果坚持下去会不会变得更漂亮啊？ 那当然没问题啦。 没问题哈。 郭女士骑一次就这么漂亮。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啊。 对，是的。那么说到这个骑自行车呢，我们刚才说了通州其实有很多可以骑的地方，很有意思哈。来，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赶紧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通州几个比较有意思的骑行的点。 那我先说作为一个小白来说吧。我们那个我居的我的住所这块儿，它有一个那个 地铁 六号线地铁北运河西，那有一个通州地标性的一个大桥叫运河大桥。我经常周末是从运河大桥就是五桥交汇处，然后往那个城市副中心环湖小镇那块儿去骑行。然后另外呢其他的就是黄老师他们带领，就是从南线这块儿。那黄老师南线这块你给介绍一下。 通州的骑行还是应该从八里桥开始，就是通州第一个文化地标是八里桥，因为八里桥是北京这个历史上3座名桥之一啊，那另外2座是朝宗桥还有卢沟桥。八里桥并且打过仗啊，是一个可以特别凭吊的一个古迹。 嗯， 从八里桥开始沿着河边就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通惠河通州段的河段。沿着通惠河通州段可以一直骑到五河交汇处。 嗯， 现在两边啊，新城建设的新北京中心、新华大中心， 嗯， 这些高楼，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西海子公园，是一个通州传统的老公园。 嗯， 但是现在西海公园建了2期3期，基本上把这个通惠河边上都扩了进来，而且建的是非常好。然后从西海子公园的北边拐弯，就是这是五河交汇处啊， 嗯， 这是应该说是北运河的源头啊。 嗯， 咱们大运河不分了7段嘛，这是北运河的源头，通惠河跟北运河交汇的地方，还有另外3条河，一共是5条河在那交汇。有个地标叫做北运河北起点， 嗯， 然后从那个地标开始，然后就沿着河往东南方向骑， 嗯， 能够看到千河泄露大桥， 嗯， 特别漂亮。然后接着往下骑，刚才说了那个郭然家的那个大桥也很漂亮， 运河大桥 是在 运河大桥 玉带路上啊， 嗯， 就是北运河西地铁站旁边的这个大桥， 嗯， 夜景特别漂亮，大家去打卡，很多人都去打卡， 嗯 啊，然后沿着这条，从那个桥东边其实就进入那个运河绿道，就是我们竞技的这条运河绿道的范畴了， 嗯， 你的骑行水平怎么样，在那儿标一下。哦标一下，然后看一下行者排名。 他们都是35迈以上，我一般的就是25迈了。 对对对，一小时时速35公里。 哦， 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标准，1小时40公里。 那是够快的。哎，说到这个， 然后通州城里面呢还有三校，就是3座历史学校：陆河中学、富裕女中，还有通州师范。那这都是应该是近代的。老建筑 啊，都非常有特点，很多影视剧都在那拍。然后呢，还有燃灯塔啦，西海子的葫芦头， 这是一条线是吗？ 这个是通州城里边了、嗯、啊，就是 环城游， 不是环城游，就在城里边游吧，城里边散着游。 嗯、一般散游我是都能游到的。嗯、 还有通州博物馆、冯玉祥兵营，通州还有长城，有个长城遗址。 嗯， 然后其实最推荐大家去的是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 嗯， 这个老街老巷老胡同， 嗯， 特别值得去看。 嗯，我们的微信网友爱吃爆米花说，他说。加入协会对自行车有什么要求吗？是不是非要那种专业级的呀？说我是个学生，没有那么高端的车子，我可以入会吗？ 这是逐步进阶的，你进来了就知道了。 嗯，一般的就进阶的，大家是要就是 开始就买一辆，我建议买一辆运动型自行车，比如山地车，因为现在山地车很便宜，凤凰永久的国产车都五六百块钱、 嗯、 就可以骑了。 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对， 我第一辆山地车才1000来块钱， 啊，已经很奢侈了。 对，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开始。那哎，我刚才您说了，其实也有人骑共享单车也能骑，是吗？但是共享单车就是没有山地车那么好骑。 对对对，是，共享单车不建议骑久，因为共享单车解决的是最后一公里的事儿，你骑个两三公里还可以，骑时间长了， 骑车姿势也不正确吧？ 姿势不正确，对脊椎不好。 哦，其实我们1039，我们的那个 对1039他们经常 有一个骑行。俱乐部， 嗯， 因为我们有很多同事住在通州那儿，有这个活动特别的热闹哈、嗯。 好，以后大家一起玩，一起嗨了。 对，是。那么通过几位刚才的介绍呢，我们对于这个骑行在副中心的这个骑行爱好者有了很多的了解。那么我知道呢，这个有音乐人还专门为你们创作了一首歌曲，是吧？非常的有特色，就叫做这个嗨骑。我们现在能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曲。十四五时期呢，副中心将以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为统领，将绿色打造成副中心最突出的特色和最鲜明的标签。沿河沿绿沿路建设慢行系统，打造自行车友好型城市，也希望在通州区骑游协会这样一群热爱骑行的朋友们的带领之下，大家可以在健康骑行的同时，充分感受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深厚历史底蕴和独具魅力的现代特色，骑出自己的乐享生活，感受副中心的其乐无穷。最后再把你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给大家介绍一下，二位哈哈，不要忙着拍照、 啊、 来赶紧微信公众号说一下 啊。那个关注我们啊，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是我们的官微啊、 嗯、 叫做骑游通州。 骑游通州，我们就先关注这个吧，叫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的了解。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金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骑行是一种健康自然的运动旅游方式，对于提高健康生活的品质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它可以改善记忆力，不论是对于记忆力较强还是较弱的人来说，骑自行车都具有提高记忆力的作用。这是因为锻炼有助于增强体内正肾上腺素水平，而大脑中这种化学物质水平的提高对于改善记忆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上行囊，骑着单车去远方，越野城市的喧嚣，拥抱田野的芬芳。我要背上行囊，骑着单车去远方，没有堵车的烦恼，笑容也不再伪装。 流过汗水的青春才不会迷惘，人生太短却很繁忙，太多风景来不及欣赏。 我要骑车去远方，不怕前方的路山高水长。 我要骑车去远方，让我飞向大海乘风破浪。 我要骑车去远方，骑到雪山之巅云端之上。 我要骑车去远方，谁会陪我去看天边的夕阳。